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9号星期四，农历腊月22，北京晴，1度到-0.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公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绿色低碳的世界。 习近平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习近平访问世界卫生组织，并会见陈冯富珍总干事。 习近平会见第71届联大主席汤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离开瑞士启程回国。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张高丽出席。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13-5促进就业规划。 俞正声在新疆调研强调推进兵团深化改革。 刘云山出席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并讲话。 中共中央印发意见，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中央纪委公布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8号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央广记者马闯、刘慧民报道。 当地时间下午6点，习近平在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汤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陪同下步入万国宫大会厅。习近平在演讲中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期， 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习近平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是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 二要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的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担则易折，重则难吹，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问题都同地缘冲突密切相关，化解冲突是根本之策。 三要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如果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四要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五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我们不能让这一成果付诸东流，各方要共同推动协定实施。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100%承担自己的义务。 瑞士军刀是瑞士工匠精神的产物。我第一次得到一把瑞士军刀时啊，我就很佩服人们能赋予它那么多的功能。我想啊，如果我们能为我们这个世界打造一把精巧的瑞士军刀就好了。人类遇到什么问题啊，就用其中的一个工具去解决它。我相信只要国际社会不懈努力，这样一把瑞士军刀是可以打造出来的。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中国将进一步连接遍布全球的朋友圈。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了中国向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赠礼仪式。 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在外国学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央广记者朱敏、张佳宁，日内瓦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回首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对此，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松深表赞同。 过去的20年到30年间，人们取得的成就创造了和谐的人类环境、和平的国家关系。我认为习主席的演讲宗旨就是要维持这种良好的环境，并通过全球治理机制让它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面对当今多变的时代，习主席在演讲中给出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欧数字经济协会主席卢伊吉给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几药方点赞。 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必然会站在他人的对立面，那么他的幸福就会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有生活在一个可以分享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下，我们才能获得对人人有利的成果。 习近平在演讲中强调，面向未来，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瑞士派驻中国的第一个记者吴伯乐。 在目前全球分裂势力抬头的背景下，世界确实需要一个对未来方向的重新定位，而现在有个共识，就是中国无论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世界的领袖之一，有能力来引导世界找到正确的方向。中国有全局的视角，中国是团结的代名词。 央广记者刘慧民洛桑报道。1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会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国际奥委会和巴赫主席、罗格名誉主席为中国体育事业提供了巨大帮助，我对此表示赞赏。筹办北京冬季奥运会是中国今后几年一项重大工作，我们将坚持绿色办奥运、共享办奥运、开放办奥运、廉洁办奥运，将以北京冬季奥运会为契机，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也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增长，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愿继续同北京冬奥会组委会共同努力，确保举办一届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并助力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会见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巴赫主席夫妇陪同下参观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巴赫全程为习近平讲解。 央广消息，1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访问了世界卫生组织，并会见陈冯富珍总干事。习近平指出，卫生问题是全球性挑战，中国始终把卫生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我们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制定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中国欢迎世界卫生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建健康丝绸之路。中国赞赏世界卫生组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相信世界卫生组织将继续坚持这一重要政治原则。陈冯富珍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将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继续支持中国深化医疗卫生改革。世界卫生组织愿加强同中方合作，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健康卫生水平。会见后，习近平和陈冯富珍共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协议的签署。习近平和陈冯富珍还共同出席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赠送针灸同仁雕塑仪式，为针灸同仁揭幕。当天下午，习近平在瑞士日内瓦州州长龙尚陪同下乘专列从洛桑前往日内瓦，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车站送行。专列上，习近平同龙尚亲切交谈。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邀请，在日内瓦出席为他举行的亲善大使任期序言及颁奖仪式。 央广消息，1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会见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汤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当前形势下，联合国的作用需要增强而不是削弱。在各种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面前，要坚定走多边主义道路。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继续做联合国坚定的合作伙伴。习近平强调，全球治理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各国必须摒弃逐利争霸的旧模式，走以制度规则来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新道路。中国一贯主张各国平等相待，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一些治国理政经验，愿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同各国分享，希望联合国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有更大作为。汤姆森和古特雷斯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重申中国政府致力于多边主义，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长期以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减贫、可持续发展、预防外交、维和等领域发挥了积极领导作用。会见后，古特雷斯向习近平赠送周恩来总理1954年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的珍贵历史文件和1945年各国签署的联合国宪章正本复印件。 央广消息，当地时间18号晚上，在圆满结束对瑞士国事访问、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访问在瑞士的国际组织后，习近平离开瑞士日内瓦启程回国。 随习近平主席出访。 今天播出对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继凡的专访，中国光伏企业的弯道超车。才知央广记者张绵绵、刘慧民。 贸易保护措施的阴影之下，很多国内光伏企业都被迫收缩发展规模。然而几年过去了，集中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欧美等国家自身的光伏产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继凡说，中国光伏产品在欧美的低价销售，实际上是中国光伏企业在技术快速发展和规模扩大之后获得的成本优势，并不是依靠政府补贴的结果，双反最终只能带来双输。 这些企业原来提出说，就是他们只要采取了这些贸易保护，他们就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完全是一个假想。 天合光能选择了先在新兴市场国家建设生产基地，然后凭着自己的产品优势，再从新兴市场国家以自由贸易的零关税进入欧美，弯道超车。 过去的3年时间，我们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荷兰通过并购、通过这个投资建立了4个新的生产基地，现在我们在海外已经有超过2.5吉瓦的光伏的产能。 目前天合光能在美欧的市场份额已经有了较大提升，在美国还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市场份额。 高继凡认为，这与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演讲时方向一致的。各个国家之间虽然有一些竞争，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的互补性更强。 和当地国家的企业吧一起来合作，包括和当地政府一起来合作呢，都为当地在就业方面、在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方面、包括在市场的应用方面，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讨论拟提请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决定将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发往各省区市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单位征求意见。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等出席。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李克强说，过去一年我国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和社会各界较好完成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改革开放结构调整深入推进，城镇就业、居民收入继续增加，人民生活又有了新的改善，实现了13-5良好开局。李克强指出，面对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和国内诸多困难与挑战，既要增强忧患意识，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底气，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坚持新的发展理念，稳中求进，必须稳住，稳，稳增长，防风险，这最稳住。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也要有利于稳，当然它也是进，要主动作为。 李克强说，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干字当头，抓紧做好1季度重点工作，推动已确定的政策尽快落地，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垒好桩基，积极主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促进升级、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新的更大进展，着力解决好群众期盼，不辜负人民重托和期望。 说到底，我们还是得要干，各部门啊要抓紧研究推出啊突出重点措施有力的办法，人民有需求，市场有期待，那你就要回应，要有实际的回应措施。我们就得担这份责任，为国家负责，为人民尽责。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13-5促进就业规划，推动稳定和扩大就业，打造高素质劳动者队伍，部署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兜住基本民生底线。会议指出，13-5时期要把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增加就业岗位，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带动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资源枯竭城市、产业衰退地区等脱困振兴，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增强吸纳就业能力。要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新动能培育带动就业，落实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创业税费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支持农民工返乡就地创业就业，采取灵活工时、培训转岗等多种方式，在化解过剩产能中妥善做好职工安置，推进就业扶贫，实施贫困家庭子女等免费接受职业培训项目，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就业创业服务。会议确定，各级财政要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把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放在重要位置，确保政府投入只增不减。中央财政已拨付的救助补助资金要抓紧到位，加快推进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衔接，促进低保兜底脱贫。全国各县市区都要建立健全由政府负责人牵头的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实到基层，对因去年特大洪涝灾害仍住在临时安置住所的受灾群众，今年要全都帮助解决住房问题，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防止物价波动影响困难群众生活。要加强节日期间福利院、特困人员供养机构、救助机构等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特别要改善孤儿和残疾儿童等群体的保障条件，在露宿人员集中地区设立开放式救助点和临时避寒场所， 确保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等有饭吃、有衣穿、有场所避寒，给困难群众更多关爱和温暖。 央广消息，16号到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新疆调研。在头屯河农场同和幸福城社区，俞正声认真了解社区群众生活情况。在新疆恒汇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机电市场、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他仔细询问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情况，勉力促进兵团发展和兵力融合发展。俞正声在兵团12师3坪农场民兵值班连与值班民兵亲切交流，鼓励切实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推进兵团深化改革是俞正声此次调研的重点，他听取兵团党委工作汇报，与兵团有关方面负责人座谈，出席兵团深化改革动员大会并做动员讲话。俞正声指出，要紧紧围绕新疆工作组目标，坚持中央对兵团的定位不动摇，强化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健全和转变政的职能，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和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切实提高维稳戍边能力，大力推动兵地融合发展。要积极稳妥落实各项改革任务，营造推进改革良好氛围，确保广大干部职工切身利益，使兵团更好发挥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的作用。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工作汇报时，俞正声强调，坚决依法打击三股势力和暴力恐怖犯罪，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组织部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刘云山指出，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扎实做好党的19大代表选举和地方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精准科学选人用人，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换届纪律，切实把好政治观、廉洁观，坚决防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要具体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各项规定，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把从严管理监督干部与加强正向激励结合起来，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刘云山强调，组织部门要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要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践行公道正派的基本要求，提高履职尽责的专业素养，锻造严以律己的过硬作风，树立组工干部良好形象。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意见，加强新形势下的政法队伍建设。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意见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分析， 政法队伍啊，要政治过硬、纪律严明，要树立法治的信仰，崇尚法治的力量，维护法治的权威，在他们的执法和司法工作中要坚守社会公平正义。 意见要求持续整改作风突出问题，分类制定政法干警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坚决惩治执法司法腐败。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分析， 纪律的红线我们守住了，同时呢，我们正在努力去恢复过去失去的道德高线，最后统一要筑成法律底线，也就是三个防线，我们就能真正取得对腐败的压倒性态势的胜利。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育部昨天表示，民办学校将实行非盈利性和盈利性分类管理，选择登记为盈利性民办学校的需办理新的办学许可证。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日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8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2017年春节将至，要进一步强化监督、严明纪律，确保节日风清气正。对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不力的，要严肃问责，绝不姑息。 央广消息，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民政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向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党委政府、驻军领导机关和广大军民致以新春的祝福。向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中创造佳绩的全国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示崇高的敬意。三部门还联合致信慰问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国烈军属、残疾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 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祝福。 温暖回家路。 各位好，我是春运小助手鲁进。今天是春运第七天，截至目前，全国共发送旅客近4.5亿人次。随着春节临近，发送旅客数量还会逐日递增。为增加运力，广铁集团开行多趟爱心专列，对在广东务工的贫困青年、贫困学生实行免费赠票。从今天开始，南昌将加开夜间高铁。公路方面，今天起将进入节前的第一个小高峰。另外，从昨天开始，各地迎来今年春运的第二波大军，就是务工探亲的旅客。为此，各地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不管哪种客流，都要面对购票这个难题。铁路、民航、公路等部门推出的多种购票方式，让我们的抢票越来越公平，越来越便利，回家的感觉也更加温馨。但归家心切，可不要放松警惕。近期呢，着急买票回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号称神速抢票、抢票神器的软件可能会盗取你的信息。西安公安碑林分局民警丁丁提醒大家， 犯罪分子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植入一些比如说木马病毒呀，或者说获取你的个人信息啊，像这种来路不明的二维码，在扫的过程当中要尽量注意。 不管哪种出行方式，回家的路上慎重选择，不要因小失大。这不，近日在上海虹桥开往贵阳北和昆明开往广州南的高铁列车上，两名旅客因为躲在列车厕所里吸烟，分别受到了行政处罚。铁路民警提示，可不要小看列车上吸烟，轻则触动警报器列车减速，重则引发意外事故。说到消防隐患，可不止在列车上。自去年12月以来，全国铁路公安共发现了11563个火灾隐患，遍布列车、候车室等场所。对于这些违法行为，铁路警方可没有含糊，下发了1865份整改通知书，还行政处罚了341起。为了旅客的安全，不能放过任何一点隐患。回家路上安全第一，在这里，小助手祝您一路顺利，平安回家。 都说天上的空姐，地上的冻姐，高端大气上档次，工作看似风光无限，背后透着怎样的辛酸无奈？金姐橙汁斗空姐的段子是真是假呢？阅人无数的他们是戴眼识人还是看人下菜碟？今晚9点，当空姐遇上冻姐，直播间大比武。中国之声、中国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特别节目《奔跑吧春运》，联合30位大众观察员，撕下人物标签，还原幕后真相。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晚9点同步视频直播。中国之声微博、微信实时互动。 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镇周庄社区红白事减半，大大减轻了村民的负担。央广记者景明、南通台记者李楠报道。 2013年，社区开始筹建民俗喜庆堂，并组织有威望、有影响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组成红白理事会，推动形成婚事新办、丧事减办的文明新风。2014年，民俗喜庆堂开始运营，但不少居民持观望态度。当年8月，红白理事会成员孙霞的女儿考上大学，她决定邀请亲友到民俗喜庆堂庆祝一番。 这大饭店， 大饭店要1000，这边500，省了一半的钱。在村里我带了个头，村民也都在这儿办。 就是， 在这之后，来喜庆堂的居民也越来越多。原本居民家中有人去世，前后要操办7-8天，如今在民俗喜庆堂3天内办完。如今村民家中要举行宴请，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民俗喜庆堂。社区红白理事会会长孙新桃。 现在像我们村里的话，现在有70%-80%的人到这边，有钱没钱的反正都是这个标准，像老百姓心里还挺乐意的。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李行健、方亮，主播魏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 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